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学生，我很想创业，创业前景，但是现在不太乐观，我创业想卖早点，可能是很搞笑，但是我是认真的，因为我特别懒，懒出静静的，特别不爱早起，我觉得呢，如果我卖早点的话，就得比别人起得高早，但是现在可能是一直找不到合伙人吧。大家觉得没前景，可能是主要人长得不够帅吧，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创业那种，就是想创业卖早点，做那种可以上市的那种公司。 流年如花的清晨，昏昏沉沉，突然就被惊醒，一身冷汗的原因，这现实或梦境让人恐惧。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脑袋快炸了，没有良心可折磨，才能无知无觉快活。黑暗的很像瘟疫，人的心只想自己，用装了勇气和生命，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问了，说今天主持人是谁呢？所以当大幕拉开看到我和周准的时候，有没有小小惊喜一下？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 哎，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哈。 主要是先给你切一下近景，待会儿再切到嘉宾的话就有的对比。 其实我听大家今天的花粉浓度还是偏高的，我中招了今天。 哎，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直接就带着纸进来的。 很害怕在主持的时候打喷嚏流鼻。 哎呀，很辛苦啊，就是随时可能就会感觉负伤一样 的 这种感觉。 这番人非常感谢大家在晚，应该是下午和晚上交际的时间收听我们的 Flash Radi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活力调频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谢谢大家。 是的，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 是，我是周准。 哎，正式打过招呼了之后，还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然后就可以在直播的专区找到正在直播在热门当中的活力九八二了。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 点名吗？ 点名吧。何日君再来？爱你真的不容易 Darling J 水泥哥都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有老朋友新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关注。但如果你手机里面没有唱吧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看到今天我们嘉宾的盛世美颜了。 贯口怎么样？ 哎呀，来给一波流好不好？谢谢。 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来切一个镜头震撼一下大家，我们掌声欢迎 颜值担当雷建涛。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涛涛。哇，这个我刚开始听到你们在讲，很多人已经陆续的进来看着直播，然后啊，大家又在给翘首以待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好紧张啊，从来没有这么紧张 哎。哎，慢慢心扑通扑通的，因为通常可能来电台做节目的话，你就觉得只要出个声就可以了。 对。 但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所以你就会不自觉的说，哎，发型有没有搞好？哎，今天衣服穿的怎么样？ 其实我来关注静瑜的这个坐姿非常的棒，新闻主播的样子，嗯，就非常直，对不对？ 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间新闻。 今晚有事。 今晚没事，今晚没事，今晚是一个开心的夜晚。 是， 希望大家可以在歌声当中感觉到开心哈。 没错。 今天何日君再来，他问他说：“哎呦，我不好意思念，来你夸夸我快。” 女主人的长相和声音真的是像央视的朱迅耶。 哇， 哎呀，好高的评价！ 哎，你这么一说，真的觉得很像。 没关系，六六六不用刷了，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比朱迅年轻二十，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这么 年轻朋友来相会，来相会哈、嗯！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涛涛哈， 嗯， 涛涛其实是跟我们是同行来着，对不 对？ 对， 都是跟音乐这个音乐圈边上的人吧？ 厉害了， 边缘人。 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不熟悉你。 好，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大学专业我就不用说了，大家可能都觉得跟主持有关，没错，就跟主持有关。 哦， 但我其实从毕业之后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跟音乐有关吧？ 嗯 啊，从最开始做这个综艺的访谈也好，都是采访一些歌手吧，然后后来做电台 DJ， 然后到现在是这个 VJ， 反正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跟音乐离不开关系的。 是的，从 DJ 又到 VJ， 而且大家可能在北京青年广播的频率当中听到这个声音，觉得说哎略熟悉， 是 因为现在涛涛也每周负责我们一期青春联盟的节目。 对对对，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可能在 运气好的话， 因为我也不确定它是哪一天。如果你运气好，你可能听过。 是的哈，但是负责的这个板块叫做 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嗯，校园吐槽研究所， 现在吐槽很吃香，吐槽大会很风光，是不是？ 哎，对，但我们吐的还没有， 待会儿吃吧， 没那么吃，没关系。来到这里啊，不能吐槽，要展现好声音给大家。 哎呦，天哪，真是压力好大。 因为一开始呢，我们牛已经吹出去了嘛，又是 DJ 又是 VJ， 肯定不会差。 采访过上百位音乐人。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无论从 DJ 变成 VJ， 那并不是因为我歌唱的好，待会儿如果唱垮了也不要怪我。 是因为颜值担当放在那边了。 是，主要还是因为长得帅 了。 我们节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你唱什么都好听。 啊，真的， 压力也蛮大的，这么一说。 那希望大家待会儿配合一下。 是，如果大家今天喜欢涛涛的表演的话，或者说比较期待他的演唱，可以先一波六六六和小礼物走起哈。 准备好了吗？涛涛， 那我们就还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吧，用涛涛用一首歌曲来征服我们的耳朵。 好的。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动人唱给你听。我们的帅气的涛涛已经坐在了这个展示区， 涛涛可以把自己的话筒现在打开了，然后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好，我现在已经把话筒打开，大家能听见吗？ 很好听，很好听。 是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哇，这个最近很火的嘻哈，对不对？来，我也来饶舌一下，跟大家唱到这首，虽然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来自于 潘玮柏，是有多老？ 这首歌真的随时大家都可以完全一起跟着唱， 啊、 可是你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 所以我要请静瑜跟我一起。 开心到冒泡。 准备好了吗？二位 准备好了 1, 2, 3。 哎，我们两个要一起带来一首， 是的， Tell me， 活力四射。 Tell me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的是我，偷偷的看着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 Oh no no， 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仿佛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你还不会笑着一直吹。 That's right， maybe that's right， 我们女友长辈一直比我需要多交女朋友，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机会来了自然就会轻易到手。 A party here A party there， 实在不想说 You're mad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活活受虐，绝对不是胆怯，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了，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啊哈啊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叫好。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的是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嘿、hey， 你走来我走开，你又 walk by， 怎么这么没有天理， Girlfriend you better know that you fly， 我不像其他男孩永远都是那么坏，我的脸红心跳呼吸在加速，真的应该怎么办，我看我只能摆酷，晚上戴着墨镜却又怕超俗，求你现在回头，我保证立刻回家吃素，信不信会有你，有个神奇眼神的教会，产生一种电流，说实在我也不太懂，要我怎么说，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明白我的心。 You be looking at me， I be looking at cool like crazy fool， 好久来打个招呼后 Oh, sure, sure, sure, wanna do.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的是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Just tell me 为什么 你现在到底说不说，男子汉的气魄说做就做，怎么接近你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办怎么瞧怎么我，但是就算他不想做你的女朋友，是他的自由，想听音乐举手 OK 1 2 3，千万别想那么多，全一握脚一踏，现在开始动，终于到了重要关头就要开口，这样这样自信绝对不会失手，拍拍你的背进行自我介绍，我叫 Will， 你叫 Joe， 能不能一起救，世界上的机会通常只有3秒，现在倒数3秒，准备好了没有，这种感觉到底是真是假，告诉我，不要再冲动再次错过。 How deep is your love me let me know，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 哇，谢谢谢谢大家， 棒棒的掌声在哪里、 哎、我们俩完全没有对过，哎，今天来自就是感觉我们俩可以出道了，对不对？ Life 对，这就是一场 Life 的节目。 涛涛比心比心啊，比心比心 比心比心比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其实我刚才在听我的耳机里听自己的声音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这边很大 有没有抓到节奏或怎么样，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 就是没有 beat 里边。 哎，对，是的，谢谢大家哈，双鸭单鸭还有 单鸭， 对 对， 乘几倍的分，然后就可以拿冠军，对不对？是，哎，想要看我跟涛涛组团出队吗？ 相当期待。我做经纪人帮你拎包，我帮你们做企划，好吧？ 好， 非常好，非常好。 也谢谢大家哈，一波小礼物和六六六了。我们再次点名，微微一笑，何日君再来，还有一个点着冒号的薛之谦，这应该是薛之谦的粉丝吧？应该不会是薛之谦本尊吧？ 搞不好是他。 哎呦，有点害怕。哎，他现在通告这么满，还有时间看我们挑战新歌声吗？ 其实我有一点点失望的是，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静怡说他用方言演绎那段的时候，他没有表达出来。 哎，对啊。我觉得这个点不能错过，因为静怡之前说我还特别去学过，虽然他作为一个西安人，但是他敢用长沙话念一下这个前面的一段 rap。 因为像 Tell Me 这首歌确实是太红了，所以之前的时候在综艺节目上呈现的时候，哎，长沙伢子张艺兴他曾经用长沙话念过一段，就是这个欧爷爷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是我没人参加，只有我回乡居，不想搭班，不是因为没所谓。 就是后来会听到， 你需要点评， 后面会听到有西安口音。 中国有句话非常火的节目，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音乐有很多的呈现方式哈。大家在唱 rap 的时候，一个 MC 的时候，其实很难的， 是 非常难。除了情绪，还有节奏点，还要让你在掌控的氛围之中。我觉得你非常到位的。 我刚刚如果真的，如果那个耳机可以动的话，我宁愿跳起来。虽然我跳舞也不怎么样。 我们下次给你装小蜜蜂，这样你就可以整场原场摇摆。 为其他以后要来的嘉宾谋一下福利。 哎，你可以也经常再来嘛。如果大家喜欢涛涛的话，哈， 真的 六六六走起啊！我们就经常来嘛，常驻嘉宾发展一下，反正大家这么喜欢你，颜值和实力俱佳，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才华展现的瞬间爆棚的时候呢，其实先声夺人我们要去展现的第一部分完全达到的目的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啊，那还好今天没有垮掉。 哎，没有垮掉，这哪叫垮？这整个就是高分嘛，因为有我的参与，所以分数更高。 更高，嗯，对对对。 我每天这么主持节目，领导不会，待会儿下了节目就会接到电话。 其实在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其实有昨天有一位非常厉害，1982年老费今天没来，是不是？ 哎，对，1982年的老费今天好像还没有在，好了，费你在。在的话可以冒一个头的来哈，跟我们互动一下， 这是我们的涛涛非常棒的演出， 谢谢。 是，也希望如果现在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正在唱吧当中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大家打开唱吧，点击发现，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专区，就可以发现到正在热门当中的活力982了。 时间非常紧凑，来到第二板块叫做 魔音秀，来跟涛涛聊聊他的音乐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在刚刚我们放片花的一小段时间，周准替广大的单身女性谋了一个大福利。 我要问一下，对， 哎呀，这问了之后你没有觉得如就是其实那个时段把话筒打开也是一样的效果。 他就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 对，来现场问一下吧，现在应该有好多朋友想知道。 对，这样的颜值，这样的职业身份 DJ VJ， 现在还是一个人，有时候会寂寞吗？ 啊，这不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啊、 刚直接跳了一个问题。 对对对，就是因为工作太满。 是的是的， 所以就 工作太满无暇顾及， 没有时间。 太优秀的人都是这样，没有时间找 人。他又指向了他自己。 对对对，我懂了。 我们的静瑜一天有8个小时工作，会在电台的直播间来回的奔波，至少 at least。 哇，我不止啊，我很红的，我工作满档。 红人就这样当，但是我希望大家所有在去拼命工作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是， 对，这个很重要哈，不管你的年纪啊，当然你的工作很满。就你的经历也很多，这个环节要说说你的小小的经历或者很好玩的经历哈。 好玩的经历， 从何说起呢？静宇，你 我们就先从那个涛涛去香港在凤凰卫视工作的这个经历说起吧。因为何日君再来，他今天就是抓准了要点评主持人，他给我们留言说、男主持人有点像凤凰卫视窦文涛的感觉。哎，你在凤凰工作过 吗？还是说 男主持人？对，应该是准哥。 窦文涛 强强三人行， 强强三人行， 我们现在也三人行。 对啊， 对，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坐姿吧，以及整个的特点，就是永远不好好穿裤子。 这现在没有人看得见吧？ 他可以站起来给大家露一下他的大花裤衩哈，因为也近景可以看得到， 对 吧？ 一般新闻主播都是这样的， 对， 上半身超正经的，你看就是小 T 恤穿着，下半身就花裤衩。 其实我会了解，就香港那边的同事，他们工作的状况是非常舒适的，还是也是很严苛的？ 我觉得其实还算比较严苛吧， 严苛。 但是大家其实做事有一个也像流水线一样，大家每个工种啊，确定做什么事，大家就好好配合。然后其实熟悉之后呢，做一些工作还是挺方便， 执行力有条不紊，非常棒。 对 对 对 对 对对。 那压力也会很大吗？每天 其实我觉得最开始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不是广东人，那我最开始听不懂这个 广东话 ，然后可能是语言，然后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剧集也知道，经常会是广东话加英文呐、或者是 对 对对。 看看 TVB 啊，要不要煮碗面给你吃啊？时间长了自然就学会了。 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啊， 对， 等等这些。 你刚刚讲的那是什么话？什么鬼话？ 人最重要就是开心， 对， 忍不住快柱子了已经。 就我觉得最开始是去熟悉那个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你慢慢熟悉之后，大家做起工作来就会比较顺畅一点。 哎，但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广东话交流没问题了，对吗？ 对，我觉得。 哎，用广东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真的吗？ 嗯 ，Hello， 大家好。 哎，大家好， 我是涛涛，今日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在这里倾偈， 系咪好开心？ 我就只听到了前一半，后面就完全听不懂。 就很开心在这儿跟大家聊天吧。 是、嗯、我有几个香港的朋友啊，就他们说话就是男生，如果是他跟我的音色一样的话，他的声音会压得很低说话、 很难跟你的音色一样，你这种天生的音色 不是他是不是很低说话？ 我觉得 没有， 对，讲广东话口音可能就会稍微低， 就会稍微低哦。好像林峰就特点就比较明显， 他们就是说话是完全是就这么说话啊，对，很有意思， 哎呦。说哎呀，好喜欢广东话，还有广东话歌的哈。 对， 哎，那涛涛，你有最喜欢的广东话的歌曲吗？ 哎有哎，但是我喜欢的比较复古一点。 哪个？ 比如《 偏偏喜欢你》。 哦、 哎，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种老一点的呢？我是觉得80年代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的歌是非常经典的。然后我会经常有的时候周末出去坐那种香港的双层巴士， 是到山顶去看。 我也很喜欢。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打车虽然很贵很方便，但坐巴士才是体会到比较， 对，而且一定要上二层去，虽然上下会不方便， 比较地道的一种方式。然后 很舒服。 那一趟巴士会穿过海边， 没错。 然后我就靠窗。然后经过海边戴着耳机听偏偏喜欢你这个类型的歌、 哦、好 有感觉，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打开方式吗？ 是的，老九来到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问了、他说每天播吗？是，我们是每天都播的、每天都在唱吧和大家见面哈、每天下午的18点钟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给所有的素人提供唱歌平台的一个空间，电台 KTV， 所以如果你想唱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你演唱的一段视频以及个人的简要介绍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at 163.com， 或者呢可以把你演唱的一个视频直接链接甩给我们，可能就会在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音乐爱好者涛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我这个贯口失败了、 你这段说的很厉害，最后一句垮掉，好可惜， 垮掉了 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 哈。那在这之前呢还是想要分享一下你的音乐生活，因为刚刚也讲过、后来有做 VG 的这个经历，其实有采访过很多歌手。 对， 香港有很多非常棒的词人和曲人以及编曲的人士哈。 对， 你采访过非常棒的有几位印象深刻的，跟我们说几个名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我同姓的雷颂德。 哦，雷颂电音之王。 对、 哦、 我觉得他是香港教父级的音乐制作人、他帮陈慧琳做了很多经典的那些电 影，还有天王 Leon， 对不 对？ 对， 然后其实他的普通话真的很普通哦。 你交流有困难吗？ 勉强听得懂就可以的， 但是 不要要求那么高。 那个时候做访问是必须要求嘉宾可能要讲 普通话、 对，我觉得会有点为难他，但是我觉得还是基本能听懂的， 是 他也能表达出来， 就是幕后工作人一般不善言辞，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但其实他还挺能讲的，我觉得。 说的是。 对，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像歌手会介绍音乐那么的在手，但是你去问他一些做音乐的细节，就你问对点了，他哇， 很兴奋， 对，话就打开了。 所以也是因为你做足了功课，所以正好问到了他的兴趣点，这个很重要。因为而且在一个有才华的人，他们通常都会稍稍摆一点点的架子。就如果你不是真的了解他，只是想要来完成工作，他可能就不见得会理你。 对， 雷颂德是电音的达人哈，黎明那首《爱在2000》，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等等一些作品， 也是这个港乐的。忠实爱好者， 我来自北京，然后呢 谢谢 黎明有很多也是电音的舞曲，还有陈慧琳，还有很多，其实在香港有黄伟文，有林啊，有非常多、对，非常厉害的词人、其实我们看到涛涛推荐的歌单当中有非常性格的歌曲，第二首歌我非常喜欢他、 哎呦，你知道老九是谁吗？老九是拉菲，他今天换了个马甲儿， 1982的老九 我就不认识你了， 是，谢谢你老九和拉菲。这个第二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哈、这个歌手你也采访过，对不对？ 对，郭顶是正好在今年金曲奖颁奖的前一天的晚上采访到了他。 哇，那你这个时机卡得非常好。 对，正好约的那一天，然后他是提前一天都没有睡觉，但是他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可能他言辞会比较少，但是聊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他真的一直说不 出。因为这张专辑相当于是他蛰伏很久的时候爆发的一张飞行器。 大家都说他是音乐圈的失踪人口，失踪7年，但是一回来就入围了非常多的奖项。 对， 然后就我跟他聊到里面他的一些转折啊，包括他跟老萧的一些关系啊，哦，不是老萧，是老薛，对不对？ 老薛就是刚刚那个，哎， 薛俊腾是吗？ 对，薛俊腾哈，薛之谦刚刚点了一个冒号的薛之谦来到我们的火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了。他们俩之间关系真的很微妙哎。 就是其实，在 在他这张专辑真的有说入围之前，他一直帮老薛在做音乐嘛，做他们做了一首好像是叫什么《动物世界》， 是的， 啊、对 动物世界，去年底推出的新歌。 对，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他说的，就是比媒体报道的还要好。你们怎么说？他们两个都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我们先听歌曲，之后说他们的故事。水星里来自于长头发的郭顶。其实音乐的编制我觉得郭顶哈， 很有层次。 对，郭顶是一个非常有异性的音乐人，他甚至写歌的时候是要喝一点点东西然后再去勾勒他的情绪哈。我个人非常推荐这张专辑，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哈。 是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也是在这一次的台湾金曲奖当中大放异彩。 对， 那同样呢，在这次金曲奖当中也有一个黑马女歌手，而且同样也是今天涛涛给大家做了强烈的推荐。 我跟你说到他，我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为什么呢？ 讲到名字就开始手舞足蹈，已经没有办法控制。 说准名字哦。 艾怡良， 艾怡良， 对 呀，艾怡良， 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是说我要再蹭粉呢，就是因为从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来到香港做宣传，我就去采访过他，他带了一个 live house 给所有的媒体来看，我就采访过他，然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声音。之后他就去参加芒果台的中国最强音，然后又去参加了那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再到他出后面的一张专辑，我都有访他。这一张是他在去年刚出的时候，我去金曲奖，我就约了他一个访问，我就说你这张明年一定会拿奖，然后今年他真的就拿奖。 你这简直是要往职业乐评人的角度去走，但你知道每次在拿完奖之后，然后DJ 在 上 台 是 马后炮， 就是马后炮。 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歌手，我们都有这样的类似经历啊。 对对对， 艾怡良是哪种类型的歌手？你觉得他的唱歌是没有问题，非常棒的。 我觉得唱功就不用再讲了。 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中间有一个过度转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之前是一直在表演别人的歌，然后中间有一度他可能也觉得不开心，或者参加那么多的节目一直还没有名声大噪吧。 嗯， 然后他就开始转型尝试去写歌。 嗯， 他帮阿妹写过歌，帮很多人写过歌，然后自己这张专辑有全创作，我觉得他就找到自己的路子了，所以这张专辑才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 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艾怡良的《空头支票》。 背着口袋里空头支票，顶着可笑的脑袋，三等车厢也三十二，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生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仗着青春还是你来，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看着世界在变幻，是意外但不意外，世界变幻，人们却在变坏。 你现在听这首《空头支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涛涛？ 现在吗？ 对，还是想跟他面对面的感觉吗？ 很高兴， 很高兴。 就找听到他的歌就会开心。 就这首歌是给我一年之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之前有两首已经是，比如说什么《寂寞无害》啊，那总和那都是已经过去了。我最近碰到他，我就说这首歌是我最近脑海里会 回想起来，因为我有觉得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是 狄更斯的这个《双城记》的开篇的第一句话哈， 对， 然后大家 帮忙的， 哎呀， 这 是想 这是要点赞的， 厉害。 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擅长R&B 布鲁斯的歌手很难红。它不像流行音乐那么容易直接被大众接受， 对 啊，但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下来啊，爱一凉啊， 是。 我觉得像涛涛呢，今天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准备了三首哈，他自己的私藏歌单， 嗯， 因为很有侧重的，男歌手啊，还有 女歌手 ，包括还有一个大热的单曲，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哎，不像流行歌手这么能火，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大热门单曲，今天是在 真的是 Billboard 上雄踞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拿下，这个记录好像现在都 27周， 对， 嗯，超厉害的，我们来听听前奏。大家就可以一起跟着唱了。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像这种长相的男生的歌手哈、啊，特别讨巧，迅速就红了哈、啊。没有没有，真的是好多歌手是这样的，像陈奕迅，他的长相不是 出其不意， 对，但他唱歌，你要仅仅给人家说给陈奕迅一个舞台，一束光打到他的身上，他就燃掉了。 对， 哎，怎么说我们黄老板呢？不满意 有才啊，有才。 这个 我们长相怎么了？ 你觉得他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舒服。我记得最开始听他的歌应该是2年前是、 啊。 格莱美的时候，他有时候热单嘛，那个Think Louder 什么什么 ，Sing Out Loud， 对对对，就是他的歌，就是一听舒服、洗脑，然后又好听。经得住听了的歌， 是的， 对， 我还看很多这个，比如说豆瓣呢、啊，很多这个歌曲的收听的留言环节，这首歌基本是连续听80遍左右，都是这样的风格。 对， 就是每次我只要开车的时候看到电台有放这首歌曲，因为就是说、哎、 就会觉得有品味， 哎，好开心，就是又是这首，哎，好开心。 对，都是有故事的哈，这首歌是他写给一个女歌手的哈，想象很多的空间转换思维的角度啊。对，那个女歌手叫做蕾哈娜， 这有点不好说。 对对对， 哎呀，他们也是乱乱的哈，这个圈子关系很难， 挺好的，非常好的歌曲，对对。 是，那今天呢，其实涛涛来到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推荐一支 MV，因为我们也是全国第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所以大家在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好听的歌曲之外，还有比较精彩的 MV。这支 MV 我真的是个人非常喜欢，砸钱绝对算是砸到了点子上，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很值哎。 就是这个 MV 怎么说呢？就无论你对音乐了不了解，一看这个画面就知道，嗯，花了不少钱。 啊，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 这个来自于张靓颖的 That's My Shoulder Soft、然后呢他好像入围了很多的关于 MV 的奖项啊，这个我是觉得很有创意的一点，就是把那种油画性质的一些名画的元素创进去、而且他自己亲身的去尝试那个妆， 是 啊，我觉得真的是这对于女艺人的皮肤来说很毁。 大家如果比较喜欢美术的话，也可以在这一支 MV 当中仔细挑挑有哪些名画都是你熟悉 的 呢，的 来看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 是的，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讲述自己音乐故事的是音乐爱好者雷建涛。我们再次欢迎涛涛， 掌声欢迎。 嗯，可以把话筒打开，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是。 是最近很红的，大家都叫他巨星的毛不易。 虽然还没有火哈，但是已经有巨星范儿出来了。 是的， 毛不易也有好多的人翻唱他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消愁》。 哎呀，那我们是先听歌呢，还是先听故事呢？ 你说了算，涛涛 啊，我先说吧。 好 吧，我觉得这首歌曲当时因为在一个选秀节目里，然后杨幂也听哭了。我觉得很多可能从事娱乐行业，无论是在中间聚光灯下的明星，还是他周边的人，在这首歌里面都能听到自己的一些辛酸故事吧。大家可能都是啊。大家觉得明星或者他们周边的人都过得很光鲜，但其实背后你所坚持的，你背井离乡做的一些事情啊，是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所以这个歌里面为什么会触动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一层的含义在其中。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还是交给涛涛来演绎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好。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敬自由，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非常的感谢涛涛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翻唱自毛不易的消愁哈。在他演唱的过程当中呢，老九给你连接了40个好好直播，还有何日君再来连接了大概十几个玫瑰花，表达了对你的喜爱。 掌声鼓励鼓励。 也非常感谢涛涛哈，没关系，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了，因为时间很有限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了。也是第一次来到电台当中唱歌，因为其实做主持人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了。哎，你唱歌什么样的感受？ 让我唱歌吗？ 不是，就是说你来电台唱歌， 刚刚 不是当电台 KTV 吗？ 我最直接感受就终于唱完了。 有那么紧张吗？ 你受到大家一致热烈的好评和欢迎。 是的，是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肖南宁也来了哈，表达一下对我们栏目的喜爱呢，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今天同样也是有颜值爆表的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来做嘉宾。同样呢，也再一次感谢涛涛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再来做客。 好 的， 谢谢， 好， 谢谢，谢谢。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拜拜喽， 拜拜 拜。 只是在